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瓮津矿山工人群众和干部致贺词，表示祝贺他们以自立自强的威力，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大大掀起飞跃和革新。贺词传达仪式20号举行，由黄海南道党委委员长朴永虎、有关部门干部和矿山职工参加。仪式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瓮津矿山工人群众和干部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高度评价瓮津矿山工人群众和干部，说他们发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决克服种种考验，熊熊燃起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超额完成全年计划，来大大显示无限忠于党的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和本色。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沙里院大成毛巾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致贺词，表示祝贺他们跨上科技龙马，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大大显示万里马先驱的荣誉。贺词传达仪式同一天举行。